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又系录牛医生与狗护士啦。之前咧嗰段 NN 得唔靓，就揿捻咗个麦，嘥捻咗机。 收蛋啦！ 咁咧今日咧阿笋哥就有一个 topic 同大家讲，就系、是、世界唔公平。嗱，呢个世界好唔公平嘅。咁咧以前我哋都讲过，但系今日我哋有一个新嘅观点与角度，大家又睇多一次呢、這个世界 不公平。我哋上次个角度系点噶？ 上次个角度 应该唔系我讲嘅呢个。 牛医生讲的啦，咁今次我哋揾阿笋哥再讲一次世界唔公平啦。嗱，世界真系好唔公平，我话俾你听，当年喺呢、這个俄罗斯解体之后咧，入咗欧盟，咁咧入欧盟嘅时候咧，即系近期入欧盟，我话俾你听，如雨后春笋一般，好多嗰啲世界大企业咧就笼络俄罗斯，垄断俄罗斯一啲嘅公家企业啊。以前俄罗斯喺白俄罗斯嗰头有一个地方叫咩？乌克兰定乌兹别克，我唔记得乌乜鬼嘢啦。以前咧，我话俾你听，共产国家你苏联住系唔使交电费同水费嘅，因为呢啲阿公供应啊。咁咧去到嗰度咧，而家咧嗰啲大嘅即系世界嗰啲发展商咧，去到之后咧就成立一啲嘅即系电力公司。你要用电就要交电费，如果唔系咧，佢系节水节电。咁佢同埋边啲人一齐做咧？警察同军警一齐做咯。咁嗰度发生咩事呢？国际电影节我睇呢条片咧就非常之震撼。话说咧，拍呢条片嘅咧就系一个澳洲嘅电视公司，第一时间落到去嗰笪地方，佢又拍呢条片，几条毛你俾人劫捻咗去？点解呢？就因为哦，你拍呢条片啊，哥你我介绍咧，一嚟到嗰啲平民就劫捻咗咧去，就话要交换。嗱，我哋而家咧就劫咗几个人质，除非你今年唔使交电费，如果唔系我怼鸠捻佢，俾翻几条丝你。屌你！你话俾人听拍呢啲啦，同正唔正？同正佢仲飙捻咗你心，同个政府讲价添。咁个政府咧营救人质之后，救翻嗰几条茂利出嚟啦，拍片嗰几个。咁之后到间电力公司嘅老细咧，就去做访问去写字楼嘅时候咧，就个支镜头影住啊，非常之咁震撼。对面楼开机关枪， 真系啊！ 系啊！喺对面楼开机关枪扫鸠过嚟嗰个玻璃窗嗰度啊！咁啊，大家伏低匿埋咯。你话？即系呢个世界几难唔公平？我以前，但系佢嘅角度觉得公平喎。美国佬就系话，我喺度投资，我买咗你间发电厂，我需要钱噶嘛，我而家收翻你电费。但系嗰啲平民就话，我由细到大啊，我几十年共产国家住，我未交过电费，咁唔捻公平？呢啲必需品嚟噶嘛，我而家要我交电费，咪攞机枪扫柒你啦。嗰度内战频繁，要支机关枪平过要支甜筒。佢梗系攞支机关枪扫柒你啦！ 哦，但系咁系好喎，即系点讲咧？即系呢个世界冇公平， 呢个世界冇公平。 如果冇公平就好啦，大家最尾边个拳头大咪打一个咯。 嗱，有一样非常之唔公平嘅嘢喺呢个即系前几个月，大家都体会到啦。拉登被吊死，唔系阿萨达姆被吊死。嗱，萨达姆喺我心目中系一代枭雄。萨达姆喺佢个嗰个叫前进党领导嘅时候，国泰民安。佢雖然翻 係 咪前進黨定民進黨？唔記得咩黨。 係啊，佢哋唔用呢啲字噶。係咩？佢哋叫做十葉派。 唔係集葉派係嗰啲咩嚟嘅啫？佢嗰、那個嗰啲、那個、派份，即係信嗰個宗教嗰啲派份啫。佢係即係前進黨 嗰個黨 嘅，係啊，即係佢管理國家個黨噶嘛。咁咧，佢哋喺即係阿侯賽恩統治嘅期間，國泰民安，人人有飯食。佢發動兩次戰爭，原因因為國家啲石油唔夠嘅，搶鳩你啦，啱唔啱啊？但係因為有石油利益嘅關係，美國就叉只腳落去，咁咧就殺死侯賽恩。我話俾你聽，係一個暴力推翻另外一個暴力，佢唔係民主嚟㗎，係暴力推翻暴力。 咁有咩問題咧？ 呢咪唔公平咯？我個拳頭大啊嘛。 係，咁咪好咯。 嗱， 喂，呢、這個世界係霸權嘅社會嚟。 呢、這個世界係霸權。 你而家係咪覺得有問題？ 霸權得嚟，佢係一個極度霸權。 咁啊，其實就個古仔係點咧？係因為侯賽恩唔夠人打，打輸咗，咁佢然後咧啲財產俾人搶緊曬咯。咁 啱啊， 啱嘅喎。有咩問題啊？ 一樣，所以呢個世界咪唔公平咯。 屌，咁你依個 我咪叫大家見證一下呢個世界。 咁所以大家係應該鼓勵美國去做呢啲霸權嘅行為啊！屌， 太霸道啦！ 我覺得你就係有一種咧要有公平嘅氣氣，你先會覺得侯賽恩好撚慘啫。 我哋咧係因為美國佬太霸道，佢霸道嗰個地步就係佢全部霸曬。碗飯佢食曬，咁咧我哋咧就一定要兵變民反，因為佢食曬我哋碗飯。 咁你咪諗緊 我鼓勵大家咧，就去美國嗰度咧，就去屌係唔帶袋啊，全部支病，食多啲番薯去地鐵放屁啊！帶袋啊，仲唔撚到啊？咪做呢啲啊？再唔係咩？我拉著幾個核彈啦、啊！ 我真正嘅做法咧， 系应该咧，我哋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哋就变成另外一个霸权，就去推翻另外一个霸权。 所以我记得就爱党爱国运军火啊！ 屌梗系啦，屌仲使讲咧？ 屌多啲国内閪啊，霸屌鬼妹啊，霸买 Playboy 啊，霸买 penthouse， 买十只白虎， 小便啊屌你！唔系啦， 但我觉得咧咁嘅， 我觉得后生系死得好惨，同埋佢一代表我讲埋先，佢捻咗喺临吊死嗰刻，佢冇戴头套。戴头套是一个侮辱，他不戴头套，我是非常之感，即是予以这个致敬的对他。 嗯、 啊，即是所以大家成日都说、世界公平，世界是很不公平的。 不是，我觉得他戆鸠仔啫，即是这个不够人打，最后被人哋做瓜了，其实结果就是这么简单啫嘛。 啱啊！ 如果他拳头大一啲，他整下核，佢整下核武，佢即系 唔系佢最惨就系俾个靓洞啊！ 就系因为佢 有核打，有呢个 就系心地太好，唔搞核武。 啱啊！ 佢如果佢绝啲狠啲，搞核武，屌呢个世界就唔同了。 啱啊！佢试下去美国，屌你咧乜捻嘢球赛度引爆个核菠萝啊！我屌。 其实咧，侯赛恩系个好人嚟嘅。为什么呢？屌他就不搞核武，屌他搞了核武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不同。 你看金正日叻仔啦，屌他就是看侯赛恩单嘢啊！ 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如果太公平真的不好玩的。即是你一定呢，这个世界你知你贫富、啊、即是这个好坏样样都是在一个相对下面出现的嘛。即是屌你一定是，譬如说好像九护士你，屌你现在公司做高层，你下面没有靓啤你点到陀陀令啊。啊、你邊個都好玩嘅啫，係咪？屌你俾啲僆點到你陀陀令，喂老實，喂屌你啊咁啊！屌你翻工嚟咪冇曬樂趣係咪先？ 啱啊， 係咯。咁但係點解？屌今日點解我係你老細？因為我強過你咯，我僆仔你戇鳩仔咯，係咯，我出10,000蚊你翻嚟做狗咯。你試下自己揾對手出邊揾100,000-10,000，人哋揾到嘅時候又唔會翻嚟靠你。 啱啊啱。 屌呢個世界如果公平就乜撚嘢都唔好玩。 啱啊。 即係你嘅，即係佢嘅目標又好簡單。有一日咧，佢又令到另外一班人變成佢只狗。然后他又呼风唤雨，咁先好玩噶嘛？ 唔系呢个世界由即系进化嘅即系角度睇啊、嗯，我哋喺进化嘅角度睇，都系唔公平嘅一个强食，即系一个靓嘅体系系会即系淘汰一个丑怪体系。 咁咪好咯？ 啊，即系呢个系正常噶。嗱、嗯，譬如我哋讲一样嘢咧，就系嗰啲弱智严重弱智嘅儿童，我话俾你听， 嗰啲应该 特别多病痛噶，因为佢哋唔系有现今嘅医疗制度去到 support 佢咯，话俾你听，唔使几日就死亡啦，真系、嗯。即系你试下佢食唔到饭，你试下唔喂，屌 嗰班人应该死噶、嗯， 死。 我都唔知点解要俾咁多钱留住。 唔系，原因就系因为我哋香港系一个兼容，即系喺一个文明嘅社会嘛，呢啲系文明嘅社会应该做噶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唔做呢啲嘢，你就即係表現唔到你一個文明嘅社會。嗱，文明嘅社會有幾樣嘢一定要有嘅，即係表現到你一個文明嘅社會。第一精神病院，第二就係孤兒院，嗯、第三就係一個即係收容一啲嘅即係弱智人士啊之類嘅宿舍。我話俾你聽，當年我睇過一條片啊，講呢個冚大蝦。 誒，我都有睇喎。 唔係冚大蝦嗰條片，就係睇一條片講冚大蝦。 有條片直頭叫冚大蝦， 我知嗰條片我有，但有一條片咧就拍冚大蝦，咁咧就唔係而家嗰條炸大蝦啊，咁咧 炸大蝦 唔係冚大蝦咪即係炸大蝦，咁咧嗰條炸大蝦嗰條片係點嘅咧？即係冚大蝦嗰條片就係一班攝制隊，咁咧就走入去冚大蝦嗰度，就拍一啲佢哋裏邊嘅精神病院同埋一啲嘅即係弱智人士嗰啲即係宿舍，原來係點嘅咧？石屎牆四縫，冇窗。点解？因为惊危险，你爬落个窗度或者俾窗花勾住条颈，一个去水窿，咁咧一道门，咁就犯错抌入嚟咯。因为根本都冇资源，死咗啦或者咬伤咗啦，咪就咁咯。都会有清洗嘅，咪攞条灭火喉肥一肥佢咯，屎尿周地都系。咁即系啲摄制队拍完之后都觉得哇好捻震撼，我入到去就冚得捻。 啊、你覺得呢個世界咧有文明好啲定冇文明好啲咧？ 嗱，文明係我覺得對邊啲人有文明，對邊啲人亦都冇文明咯。即係你話完全冇文明，個世界而家根本都滅亡咗啦，大家都 delete 咗啦。因為你有槍，我有槍，大家出去搶啦。等於巴爾幹半島嘅時候嗰啲內戰嘅時候，哇！屌你老母，你都搶，我都搶，我睬你戇鳩，啱唔啱啊？ 如果係唔即係呢個同有文明冇文明可能關係唔係好大喎？係咪啊？ 咁你覺得係邊方面有文明冇文明咧？ 唔係，即係譬如話啦，即係你頭先覺得啊，有精神病啊，有啲有路，有啲 service 啊，所以咩話關顧下啲窮人啊，因為香港成日好傾嘅咩關心下啲低下層嘅生活啊，成啊嗰啲咪叫文明咯。 唔係，如果 嗰啲你覺得嗰啲文明好定唔好咧嚇？ 嗱，如果冇香港，即係一個社會冇呢咁嘅嘢，一定兵變民反，即係你窮 懟冧曬佢咪得啦？ 唔係懟冧曬佢啊，係佢懟冧翻你嘅，即係。 一班窮人永遠係多過呢個社會，一班窮人永遠多過有錢人嘅。 有軍火啊嘛。 啱啊，即係如果你有軍火，嗱我哋呢啲最啱做咩咧？遊擊隊領袖啊。 其實好簡單，就係點講咧？你揸你有呢、這個。冇噶，你一群過嚟，一部機槍都掃死曬㗎啦。 咁如果佢有架撐咁啊，講邊？ 咁可能有架撐困難少少。 啊，同埋你支機槍嘅子彈有限，係咯。 可能你有多啲架子彈咪得咯。 即係呢個世界係咁嘅，即係你話一個社會，即係我哋。 你知唔知啊？只要有10台機槍，30人可以掃死300萬人。 哦，咁呢個梗係啦，但係佢又要冇手無寸鐵啦，大佬。 哦，咁啊係，唔係咁你飛到你都飛唔到啦，屌整個兵，整個 電友，大佬，屌你個世界有好多嘢可以對抗到你激發槍啊！ 哦，咁我哋都係請人做嘅啫，你估你自己做咩？你戇鳩。 嗱，所以我哋最啱做咩？遊擊隊領袖。我哋最啱搞咩呢？兵變民反。咁咧，我話俾你聽，我哋成日都想炒啲公司，炒咩嚟做？我覺得最好嘅咩？炒個政府嚟做。我最呢、這個佩服嘅一個講過兩次啊，戴翠爾夫人個仔喺呢個北非咧搞呢個暴動，搞呢個咩流產政變釘撚咗。 你好似咪戇鳩仔啦？ 佢搞幾次嘅咧？今次流產。 唔搞佢，搞佢。 喂，佢起碼係一個政客，佢唔係太子嘢。嗱， 咁啊點？ 你老母係戴卓爾夫人，我諗你都可以做一個太子嘢啦。但係佢唔去，佢真係為理想，佢真係去搞政府。 戇鳩咯，屌！ 唔係，我諗佢有啲理想，有啲黑嘅。 本來好食好住好瞓，又威都有飯食。屌咩啫？ 打爆頭， 即係真係戇鳩鳩，真係搞啲咁嘅嘢。 唔係佢有啲黑嘅呢個人。 係咪有黑冇用嘅？死撚咗，有咩黑都冇用。 咁係真係冇黑啦，變咗。 屌咪就係黑都冇撚埋啦！屌有黑有撚用咩？ 沈居陽暴女，佢接觸咗遊擊隊多。 唔係，其實咧係呢個啊，幾多而家幾多分鐘 ？OK OK， 十分鐘。 而家就係接觸得太多嗰啲，接觸而家出嚟做嘢，接觸啲黑人接觸得太多啊！真 唔係呢個社會好多黑人， 即係又覺得唔係你諗下，即係有時聽得黑人講嘢多咧，諗下。黑人有黑人的道理， 如果他不是黑人在這個世界生存不到， 其實他死了嘔世的了，這些人就是為什麼 他要不停去宣傳那些什麼弱肉強食啊，我強過你啊，我屌你的老母啊，我屌你的屎忽啊，而不是你屌他的屎忽啊，你屌他的老母啊。其實呢我覺得這些友仔是他的生存之道咯，他們一定是覺得這個世界不公平是好玩，我慢慢我都接受這種想法。如果太公平呢， 不是太公平没用的， 还 有当年共产政府 就是这个世界黑人太多，就是你其实何必要逼自己做个好人呢，是不是？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有弱肉强食的社会，你说你好人的话，你不是试试你，我举一个很低的例子，你觉得自己真的身材好的女仔，你穿件三点式泳衣，那呢就还要有这么少报得这么少报展露自己美好的一面，你试试之后就7:30的中环逼地铁。你如果个薄褸同埋條底褲唔甩嘅話，我話你好嘢，佢俾人抄撚到甩撚曬啦！屌你傻仔，你香港人根本即係你一個社會正常啲都唔會講規矩啦！呢啲環境。 不過其實就點講咧？我諗係特別啦，身為香港呢個城市入邊咧，就即係特別需要，即係特別要少一啲人性啦。我覺得又唔係乜 有三個城市係 應該係唔係少一啲人性，係呢個你要對人少一啲愛心，多一啲防範。 有三個城市啊，唔係一個啊。當年《時代》雜誌講咗三個城市，第一個係紐約，第二個係東京，第三個先排到香港啊。 我而家係中國， 唔係中國又唔列埋係喎，原來係，即係反而中國人嗰、那個即係同情心啊，或者個正義感係多過香港人喎。 嗯， 即係佢嗰本雜誌咁講啊。 我諗唔係啦，我跑大陸跑咁耐。 即係佢本雜誌係咁講。 你見到哇屌嗰啲哇，你真係如果鳩毛值錢啊，屌都睇撚埋你啊，冚家富貴。 即係佢咁講啊，但係就唔知 撲街點 知啊標準。 我琴日翻大陸玩，屌你老尾食飯嘅時候，佢話咩？我拎一嚿水港幣出嚟。 係唔收咯？ 唔係一嚿水對98嘅啫嘛。 係 佢話。一嚿水到90嘅啫喎，哇！喂，咁中間個100蚊去咗邊咧？ 我帶啦。 話我哋啊，而家銀行搶錢係手續費啊！佢話你哋9折嘅咋港幣。 咁你點解唔攞人民幣出嚟咧？ 我冇帶。 屌唱定 啦 咋？ 咁是但啦，跟住然後屌咪俾你啦嚇，當俾乞衣冇所謂嚇，反正我又有。 唱定啦。 仲可以屌鳩佢仲小咪咪咁樣，你話呢啲人幾恐怖？ 咪為錢啫嘛，又唔係其他嘢。 係咯， 十蚊同你。 所以今日好玩咯。 系啊， 即系咁先好玩噶嘛。 同埋呢个世界唔公平，就系我讲一样嘢俾大家听，法律系最唔公平嘅。你有钱黑都变成白，你冇钱白都变成黑。 咁咪好咯。 所以咁多人中意做有錢人。 係咯，我都係咁話，所以我要努力去做翻個有錢 人。所以咁多人中意嗱，如果共產社會絕對公平咧，我介紹一本書俾大家睇。上次講談公平都講過啦，托洛斯基。 你唔好介紹啲書啊！ 不斷革命論。嗱，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要公平就一段要革命。咩叫革命？就係階級鬥爭。咩叫階級鬥爭？就係點解你有十罐奶粉，我得一罐，咁啊不斷去鬥爭。佢係鬥爭，唔係話我要用槍啊，用武器，係用你嘅智慧，係用你嘅即係口嘅言語。因為言語咧喺地球喺人類有歷史以來，言語係嚟做咩嘅咧？第一，言語嘅出現係嚟維持和平嘅。 呃閪屌啦，同埋 唔係屌呢個撚嘢，太成日俾人呃個屎忽屌。我話俾你聽，因為個撚嘢成日呃人閪屌。嗱，言語一出現就係嚟維係和平嘅，因為我哋講就可以解決到一件事傾。嗱，邊啲嘢係唔講嘅？動物。動物係冇言語可言噶，你睇下恐龍啊，屌你一講唔係啦，佢咬噶啦，同埋嗰啲獅子老虎，佢唔使同你講噶，食咬搲嗱，同埋指語言係愛嚟維係和平嘅，咁所以咧，我哋一有語言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就係維持和平啦，維持和平之後咧，再傾其他嘢。咁咧，托洛斯基講嘅咧就係你要去鬥爭、階級鬥爭、階級革命嘅時候，係要去講俾佢聽，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咁之後就去即係大家越嚟越公平咯，嗰樣嘢就唔係話啊，我去搶啊，去殺，咁所以就無聲鬥咬死人啦，都唔同佢講就做咯。最厲害嘅就係講起即係又講翻一單嘢。咁咧有國際電影節，我又睇咗條片。咁咧有一個好直接嘅方法，就係講即係一個軍人。咁咧有一個人咧就話我要去探阿媽，佢喺個嗰啲軍 block 嗰度。咁咧我要去探媽咪啊，諸如此類啊。你唔俾我過關，我又點點點點，我又乜乜乜乜。個軍人一粒聲都冇出過。 嗯哼。 咁佢做一個動作，就係將一個 magazine 就拍落百 M16 度上堂，喺地下掃咗一排 magazine。嗰個人咧就笑聲匿跡，走都走唔甩錢。嗰個禮事同你講，大佬嗰啲子彈幾蚊啲，我哋老味，佢講多冇啊，咩飲支可樂好啦。 其實一發子彈唔係好平嘅咧， 好平嘅真係好平嘅。 係啊， 因為子彈係可以 reuse 噶嘛。 嚇，唔係啊， 你執到個子彈殼就可以 reuse 噶啦。同埋咧，而家我哋做嘅機關槍子彈咧係啤出嚟嘅咋，拉出嚟噶，好易做嘅咋，即係一秒鐘可能生產好多粒噶啦可以。 哦、 因為佢用自動即係車床cut出嚟嘅、有啲仲需拉出嚟嘅，有啲塑膠子彈咧，塑膠子彈係唔係嗰粒彈頭？嗰粒彈頭都係鐵㗎嚇，都係實心㗎，但係嗰、那個即係殼 係 嗰個殼啊，係塑膠做嘅，咁啊平啲咯，啤出嚟。通常一啲咩嘅時期用呢？第一就係練靶平啊嘛，第二就係真係一啲非常時期，譬如真係打仗打到冇乜資源嘅時候用，那個火力係低啲嘅，因為佢喺。即係銅殼裏面爆炸嗰個衝力係大過喺膠殼裏面爆炸嗰個衝力㗎，但係一樣可以殺死人㗎，因為嗰粒彈頭係彈頭嚟嘅都係、即係唔係塑膠彈頭，係個殼係膠嘅啫、塑膠子彈有啲尼龍咯，而家尼龍子彈嗰個威力都好驚人嘅，即係一樣可以殺死人㗎。 喂，其實喺我哋嘅人嘅身體裏面咧，有幾多個地方，即係有邊啲地方一穿窿就即刻死嘅咧？ 嗱。有啲地方一穿窿即刻死嘅就係屎啦，穿窿即刻死嘅第一，但係唔係講笑嘅啫。子彈殺人唔係要打穿你個窿，即係唔係要打穿你個身。子彈入到你個身裏面，佢係做一個嘅轉，即係弧形動作，係喺你個身裏面刮一個好大嘅傷痕。嗱，子彈呢，我哋任何槍啊，而家任何槍都有來福線嘅。来福线是令到一粒子弹一粒圆形的物体加速，就好像我们一粒人造卫星不断地转一粒、 即是它是螺旋地去的， 螺旋地去的。 如果直去呢？ 没有直去的，现在是子弹、 oh, okay. 只要一粒子弹即是碰到一个目标，它就会在上面，因为它高速的时候就不断转，它就会在你的伤口上面一入去是一个很小的窿，在外面在后面就会变成一个喇叭那么大的窿，所以呢 这么小 是、所以有些人呢，你 真有其事， 粒粒子弹都是这样的。你上網睇，你去 YouTube 睇咧， 警察都有，但係佢來福線低啲，同埋火力大低啊，所以咪打唔到咁嘅威力咯。有一隻槍叫做沙漠飛鷹 （Dancing Eagle）， 佢咧就係被列為聯合國咧禁用嘅手槍之一嚟嘅，即係打仗唔俾用，但係好多美軍都自備啊。咁咧佢有一個記錄就係一粒子彈可以打死一隻東半重嘅公鹿。咁咧原因就係佢嘅子彈咧，因為佢威力大啊。咁你上網打 Dancing Eagle 咧，喺 YouTube 嗰度你就可以搜羅到呢啲資料啊。佢試過咧喺好遠嘅距離打落一隻嗰啲即係麻鷹嗰度，成隻麻鷹係碎曬，佢打喪屍咁，因為佢粒子彈轉啊嘛。咁一打嘅時候，那個肉咪好似一個攪拌機咁，砰一聲攪開曬咯。咁所以我哋中槍咧死嘅唔係因為穿窿啊， 是因為他搞到這樣， 即是搞爛了， 搞爛了，等於炮即軍艦發炮，那粒炮彈個彈頭不是令到你的軍艦穿窿，那粒彈頭裡面有餡的嘛，大佬 都炸了 美國當年在南領號上面呢地了一個即是常規，是叫常規的，你聽我大家說是一個常規的自衛炮火，即已經不是一些主力炮了，南領號咁呢只係一個航空母艦嚟啊嘅自衛炮火，咁咧佢一發炮喺一公里嘅距離以內可以炸穿一個足球場咁大嘅窿，叫做常規自衛炮彈。咁啲唔常規嘅係咩嚟嘅？真係唔敢想象。即係你俾佢炸下。 即係其實如果俾槍打中，除非打中手腳腳，如果打中中間都係咁先。 係咁先㗎啦，即係香港同埋普通我哋民用嘅手槍咧都有個譜喎。步槍呢我告訴你被 AK 掃到 M16 即是現在的 AR15 呢掃到你都真的 這一粒都是這樣先的 買定副棺材靚啲喎，仲要。 但其實我哋嘅人體咧，即係如果譬如話我當嘢俾嘢吉穿咁樣啦， 唔掹翻出嚟都好啲。 唔掹出嚟係冇事。 好啲，因為佢 stop 咗 bleeding 啊嘛。但係如果你掹出嚟嘅時候，你個 bleeding 咪會流出嚟，同埋你傷到其他嘅器官，會側邊嗰啲組織都會爛噶嘛，都會一兩流血咗啊。你唔係實心噶嘛，即係你唔係件木頭一捅落去，跟住窿佢嗰個窿嘅，你會影響到其他嘅器官嘅，同埋一流血嘅時候，其他器官亦都發生一啲嘅即係問題，會令到你個身上面會有衰竭呢個象徵。 哦，即係 balance 唔到。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係嗰啲刀軍用咧都有血坑噶嘛，大佬。 咩叫血坑咧？ 血坑咧，嗱你而家咧好多軍刀咧都唔俾有血坑噶啦，咁因為呢個人道理由。但係如果大家想見識下咩叫血坑咧，我話俾你聽，有兩樣即係非常之咁古老嘅武器係有嘅。第一樣就係咧以前 AK-47咧嗰支刺刀咧就唔係刀嚟嘅。是一支锥形的物体，那支锥形的物体 上 锥形啊，长锥形的支锥形物体上面有四条坑凹下去的，那只要它插在你的肉上，因为你的肉呢就包不完的，那一边入一边出呢就会加强那个血液流动，但它插下去就不是一插下去算的，通常呢用刺刀呢就是插下去向右或者向左扭一下咁你扭一下，你個彎冇大咯個傷口。咁你傷口大巴加強你的感染，唔係流血流射，個器官壞死大佬。咁咧，通常咧啲刺刀咧，而家話人道理由都盡量唔搞血坑噶啦，因為即係呢個打仗嘅時候都要講人道嘅，話就話嚇，但係 都有啲戇鳩。 通常美軍咧帶去嘅武器都係非人道。因為佢嗱美軍即係任何打仗都係有一個 standard 嘅 equipment， 咩叫 standard equipment？ 譬如派咗某啲嘅即係子彈俾你啊，派咗某啲嘅即係槍械俾你，但係有啲叫唔係 standard 噶嘛，即係等於你翻工可以帶啲唔係 standard 嘅架撐，嗰啲架撐俾你帶去啊。咁你叫阿媽寄埋子彈過嚟，咪有啲唔 standard 嘅裝備用咯。美軍最興用咩咧 ？Desert Eagle 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老虎槍。咩老虎槍呢？嗱，通常我哋香港用嘅雷鳴燈咧就係、是。它的威力是有限的，即是打中呢都是一些輕傷，但是美軍用的老虎槍呢它是鋸短了，叫 shotgun， 即是它前面鋸短了，令到它的行程呢即是爆炸力大一點，它那排子彈掃到什麼就沒什麼，那你如果被它掃到頭你沒了頭 了，哦，即是個爆炸 一粒子彈就可以沒了頭，美軍最喜歡用這麼閪嘢， 真是厲害， 不是厲害是賤今天我們先說了這麼多，老友 今天也有很多東西學到， 拜拜。